我思念。年方又一年，令我每天相思寄怨，何时与君相见，常在脑海现，重聚在那年，令我每天深深挂念，我真心一片。情分芬芳，情牵一线，愿他真心相见，情深意绵绵。如像我所愿，是有缘，令我每天欢欣快乐，我把真心心不。